完了完了完了 Barbecue 了，在你沉默的瞬间我知道完蛋了，怎么会这样，怎么变这样，真的 Barbecue 了 Barbecue 了，与你生活的每一个偶然遇到的小小挫折，不小心掉落靠攀上了，哦，逐渐散发出哑巴一的香色，我就像烧烤店的串牛了，你的哭泣声也让我慌了， Oh my god, Oh my god, 不知所措了，真的 barbecue 了 barbecue 了，会这样，怎么变这样，真的 barbecue 了 barbecue 了，与你生活的每一个偶尔也会意外靠脚的，虽然我也想哭出声，但更不愿见你尝味道苦涩，我就像烧烤店的盘牛舌，是什么？怎样才好呢？ Oh my god, Oh my god, 不知所措了，为什么我没能好好珍惜你呢？我就像烧烤店的串牛了，你的哭泣声